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意识，改善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助力农村妇女科学素质。接下来请您收听京津冀农村妇女健康素养提升服务系列专题节目。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研究员，同时啊也是医学博士戴金刚先生啊。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的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女性健康的话题。 有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有的时候啊头晕呀，心悸呀，乏力啊，戴老师，我们到医院去看的时候检查，哎呀，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说你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 体检报告基本上都是正常的、 啊、对，都是正常的， 但是身体很难受， 很难受， 心理上也不舒服。 没错没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看看中医吧。医生啊给我们一把脉呀，看舌苔呀，观面色呀，哈，可能就会说你可能气血不足，需要补补气血。 这个话题呢是在我们中医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嗯， 人体里边呢就是除了我们有形可见的，我们能看到我们身体有骨骼，有肌肉，有五脏六腑，那么除了这些有形可见的这些形体的，相对来说是一个固定的，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气血和津液，这些呢都是相对在人体里边呢是处于一种流动的一种状态。 对， 所以说人体当中可以说是由形体和流体两部分组成的。但是这个流体呢，它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医学的概念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理解这个身体的一些结构。那么身体当中除了这些相对固定的组织器官，其他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能够流动的，气血和津液都是能够流动的。我们先说气，气在人体当中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能活一口气，但是看不见这口气在哪。 对对对， 那这口气在哪儿呢？气是由各种各样的分类的方法。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人活一口气呢，它就是指的人的呼吸之气，就是我们还能够呼吸。我们呼吸呢就是吸进外界的大自然当中的清气，然后呢来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些正气、经络的气、脏腑的气，包括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些元气来补充它，然后呢让人体处于一种有能量的状态。所以气在人体当中呢它是有温煦的作用，让我们身体呢保持这种有温度，这个人很有气度，这是气的一种外在表现。虽然说你刚才也说了，哎，气也看不到啊，但实际上呢变通的来看的话，其实气是有质量的。 我们看不见怎么知道它有质量呢？ 气有质叫气质，气有量叫气量，就是说这个人走过来了以后，哎，这人非常有气质。他在哪儿呢？其实你是有衡量标准的，只是不像说，哎，是身高1.7米就有气质啊，还是身高1.8米就有气质啊。它是有一些感觉的层面在里边。所以气在身体当中呢，哎，有推动我们身体的血液的运行，推动人体当中的津液的流通，那么还有温煦啊，就是让我们身体啊不要那么怕冷，还有呢防御的作用。一年四季大自然当中呢都有风寒暑湿燥火， 对， 中医里边呢就称之为呢叫六种邪气。 如果在正常状态下呢，它是六种正气，叫六气，但六气太过了以后呢，比如说天气冷，寒冷，变成了这个寒风冷风，那么就成了呢，这是六种邪气。六种邪气侵犯人体呢，首先它要突破人体的一个体表的这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实际上就是由气来作为一个卫兵啊，所以呢，在体表的气呢，称之为卫气，所以说气它还有这种防御的作用啊，对人体来说呢，就是无限细分以后，就是气按中医的理论来说，气聚则生啊，气散则死，然后通天下一气耳，所以说气是构成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很基本的，也是一个很精微的物质。这就是我们说，虽然说不太容易看见，也不太容易摸得到，但是呢，又永远也离不开的这口气。 嗯， 啊，大概 这是维系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 对，无形的，但是又其实也是可感知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呼吸之气，它是一个你可以感知到的。 对， 因为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会到了高原，或者说天气冷了以后，马上就会有一些嘴唇发紫啊，然后会有一些这个胸闷心慌的一些表现，就是因为这个氧气不足了。氧气不足了，就马上就是你身体里边的血液里边的气不足了。 嗯， 刚才说呢，气有推动的作用，那么里边的气不足了以后，就推动血液运行就慢了，换句话说，就血液就流不动了，马上就嘴唇发紫啊，胸闷心慌啊， 对， 这些症状呢就出来了。 那刚才您说了，气是推动血的，那么我们总说气血不足，这个血是不是就是我们肉眼可看的我们血管里的血呢？ 中医里边经常会讲气和血的关系，气为血之帅，就是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或者说气是带领血液运行的，然后呢，血为气之母，就是这个它两者之间呢也是可以有一种可以相互转化的一个关系。最初的这个血液它产生的时候其实就是很直观的，我们的皮肤破了以后，然后会流出来这个红色的这个血液，对，那么在我们中医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呢，血液其实它就包括了人体当中就是能够有这个营养的作用，然后有滋养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液体。那么血液呢在人体当中呢是无处不在的，它也是构成让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能够拥有功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中医里的理论，只受血而能摄，就是我们能端起来这个杯子，我们能握拳，能拿东西，能拿手机，能握笔，都是因为这个血液到了我们的手上。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手上如果缺血的时候，血液不足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些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对， 比如说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你手冻僵了，冻僵了以后，你觉得这个握拳都很困难，然后呢这个拿笔都很困难，那就是这个血液没有充分的到达我们的手上啊。所以说只受血而能摄，然后目受血而能视，然后足受血而能步，就是身体的各个部位就是它的功能能够正常的发挥，就是因为血液的这种濡养和滋养的这种作用啊。刚才举的例子都是一些四肢的，实际上内脏也是这样的，我们的肝心脾肺肾这些五脏，它都需要血液来滋养才能够发挥正常的作用。 正常作用，对。那么怎么来判断我们的气血不足呢？我有什么样的症状是气不足，什么样的症状是血不足？ 对， 嗯， 气血对人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女士呢更加重要。 对， 因为女士有这个月经的这种情况，然后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失血啊、血虚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对。 那么如何自测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然后来自我判断一下是不是有这种血虚的问题。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哪儿呢？就是可以看皮肤， 皮肤 啊， 虽 然说血液是在身体的里面，那么中医的这个理论说呢，有诸内必行诸外，就是身体的脏腑的功能，气血的盛衰，在我们的 体表，在我们的脸上啊，或者是皮肤啊， 嗯、 或者头发啊，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地方，它一定是有所表现的。 嗯、 那么第一呢，我们就是要看皮肤。 嗯， 如果是血虚的话呢，就会出现皮肤比较粗糙， 嗯、 然后没有光泽，然后面色呢、 嗯、 比较发黄。 嗯， 大家特别不想听的一个词汇就是黄脸婆。 对， 但是这个 年龄越大， 年龄到了40岁以上， 嗯、 中医说这个年40而阴气自半、 嗯。 到了这个年龄呢，阴气其实阴就是指的阴血，就是指的血液，包括一些体液。就是你保养的再好，因为你这个年龄到了这个时间了， 嗯， 血液就会自然的就会出现一种亏虚的一种状态。 亏虚，嗯， 对，所以皮肤啊、脸啊， 嗯、 就是如果是发黄、粗糙。 嗯，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血液供应不是特别充足啊、 嗯、 一种血虚的一种表现。此外的话呢，还可以呢看头发。 头发、 对，正常的情况下呢，头发应该是乌黑，然后发亮，比较浓密的，而且呢还比较 柔顺啊。 对， 中医说呢，发为血之余，就是我们身体的血液充足了以后、 嗯、 那它会多一些营养来供应我们的这些头发呀、 嗯、 还有末梢的这些部分。所以说如果是头发干枯，然后还容易脱发掉发、 嗯、 头发呢白的比较早，这个也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这是我们可以看啊、看皮肤看头发。 嗯， 此外呢还可以，中医说望闻问切，可以用切、 嗯、 切哪儿呢？重点的话就是手足。 什么是切呢？ 中医说就是摸脉叫切嘛，望闻问切就是摸的意思，其实 摸的意思、 触、啊、 嗯、 那么我们可以摸这个手足，那么血虚的话呢会出现呢手足是容易是冰凉的， 冰凉、 啊、气血不足、 嗯、 这个血液呢没有滋养到我们的手、 嗯、 手是末梢嘛，是远端。 对， 对， 按中医来说它是人体手三阴经，是从胸走手、 嗯、 走到手掌，手三阳经从手走头、 嗯、 那么手是一个阴阳气血交汇的地方、 嗯、 那当人体血液不足了以后呢，它会首先呢会优先供应我们的内脏， 嗯， 所以手指呢就气血就不足了， 嗯， 手指就出现发凉啊，甚至是有些人就是会发麻胀， 嗯， 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就是说摸这个手的温度，当然呢、 嗯、 也包括脚，很多女性朋友常年也是 脚 底儿，对，脚都是特别凉的， 嗯， 脚凉。脚呢是足的三阴经和三阳经交汇的地方， 嗯， 那么气血不足了以后，也是足部的气血呢就会供应的呢就不会特别充足、 嗯、 也是会出现一些血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 嗯， 此外的话呢，40岁以上的朋友呢，我们还可以看我们的牙龈。 牙龈 啊、牙龈、 哦、 牙龈，因为它也是一个人体的末梢， 嗯， 那么如果是气血充足的话呢，牙龈呢也是比较红润，然后呢、 嗯、 牙齿和牙齿之间的缝隙呢还是比较小的。 嗯， 如果说气血不足了以后会出现一些牙龈萎缩的情况，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牙齿之间的缝隙呢甚至会变大，容易出现一些塞牙的情况。 哦， 这些就是也是从我们的一些就是外在的一些很容易就能观测到的一些表现上、 嗯、 我们能看到的，哎，气血不足的这样的一个自测的方法。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有的女性朋友说，我头晕呀，乏力呀，心悸呀，有这种虚汗呀，这是不是气血虚的表现呢？ 对，气血虚的表现呢、 嗯、 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女性呢是以气血为本，那么气血不足了以后实际上是全身上下都会 有不舒服的表现， 都没劲儿， 全身上下不舒服。刚才我们说到的呢，头发，这是说一种自测，一种最靠近体表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预警。有些人说，哎，我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头晕、眼花、心慌、胸闷这些症状，但是最近头发掉的比较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气血不足的一个预警。那么如果再发展的话，就会出现刚才您说的这些症状， 就因为内脏的气血不足而导致了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对对对，就是气血不足，它首先是表现在末梢，因为人是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就是当我们的气血不够用的时候，先给谁用，它会优先的呢，会给脏腑来用，优先的供养我们的头部啊，还有一些内脏。所以说手指的末梢也好，头发也好，是最容易出现表现的。那么如果说刚到您刚才说的那些症状的话，就是已经头晕眼花了，那就是比较 严重的 了。对，就相当于是已经是在内脏都供应的都不太足了。这个呢，当然会有很多的因素，也可能会有颈椎的原因啊，或者是有一些心脏的一些原因，或者是有会有一些这种情绪变化，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这都是有可能的。睡眠不好啊，都会影响到头部的供血。但是如果出现头晕、心悸、手麻，这是气血不足的这个典型的表现。 那么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自己通过吃东西啊，通过食补啊，通过运动啊，是可以自己调理的？什么样的状况是必须我们要去就医的？ 好，这也是一个我在临床上出门诊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会容易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药再吃两周是不是就能不来了，少吃点药，然后自我有什么可以自我调节的一些方法。那么先说一个判断是否需要去医院就诊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几个标准。第一呢，是症状出现的时间，如果说脱发呀、手凉啊都已经持续一个月以上了，而且持续性的没有改善，那还是就需要去看医生了。如果说偶尔的，可能昨天睡得不太好，可能今天起来有点乏力，然后有点心慌，那么第二天呢，如果是睡好了以后，这些症状就没有了，可以自行的通过休息就能够改善和消失，或者通过好的睡眠就能够改善，那这个呢就可以先进行自我的调理，先不去看医生也可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症状是持续性的，还是一个间断性的。如果是持续性的，持续两三周一个月以上还没有改善，甚至是逐渐的加重，那就需要去看医生。如果是间断性的，可能一两周才偶尔的晕一下啊，或者是这个一两周才洗头发不怎么掉发，偶尔掉一下好像过两三天又没事了，那就可以先不去看医生。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分享一些说不去看医生也不是不去管它，分享给大家一些自我调理的一些小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自己偶尔的有头晕啊，有心慌啊，所以大家就想聊一聊啊，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在饮食上，在运动上，我们应该如何去养护自己的身体？ 那么在饮食和运动上呢，确实有一些我们能够去调养身体的，但是在讲饮食和运动之前呢，先要强调一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我们经常会说早点睡觉，睡子午觉， 对， 然后是睡美容觉，过了十一点再睡，或者甚至有些人就是都过了十二点了再睡，从十二点睡到八点，那也是八个小时，按理说对于成年人来说也够了，但是它的对身体的恢复、缓解疲劳，还有对这个气血的这种调节和修补，它跟你十点半、十一点睡，然后睡到七点，那个作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有所体会。 睡眠的质量不一样。 睡眠的质量不一样。对，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而且有比较规律的。按中医来说，就是在十一点之前最好就能够入睡。那么有些人可能还需要酝酿一段时间，那就是说最好能在十点半左右就要准备睡觉了。中医里边其实也有一些睡前的一些拉伸，就睡前 做一些拉伸，这些运动呢又不让你出汗，或者是不让你过多的兴奋，反而呢就是身体呢安静下来，气血呢流通起来，然后也有一些古人流传下来的睡功， 睡功， 对，帮我们能比较快速的入睡 啊，这个好 方法， 这个方法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好的，这个方法呢是要我们把右手呢伸出来，要按住我们面部的一些穴位啊。大家跟着我所说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就是右手伸出来以后呢，把五指呢张开，五指张开以后，把大拇指放在我们的耳后，然后呢把食指和中指呢放在这个右侧的太阳穴的位置，我们用的是右手呢放右脸，然后呢把无名指呢是放在两个眉毛中间印堂穴的位置， 印堂穴， 然后小指呢是放在这个鼻根山根的这个位置，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古人非常强调的卧姿睡姿呢是侧卧，是右侧卧，所以我们摆好了这个姿势以后呢，右侧卧躺好了以后，说这躺好了以后干什么呀，说这动作 压着自己的手了，就 觉得很舒服。 对， 躺好了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要听感受我们的呼吸，就是跟回到我们刚才聊到气血，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要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是要去感受你的呼吸，调理这个呼吸顺畅了以后，其实精神它也就安静下来了。所以中国的这个成语就是说气定神宁，气定神闲，两者呢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我们说手为什么还放在这些地方，我以前去教这些方法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手小怎么按不到这么多地方。如果是按不到，那优先保证我们的太阳穴呀，还有那个印堂穴和对和鼻根这几个地方，那这几个地方呢，它其实都是有宁心安神作用的穴位，就这几个穴位本身它是就是说你去宁心安神的，说你去睡不好觉去医院扎针按摩，它也是给你刺激这几个穴位，来帮助你呢安静。那么我们自我刺激呢，手上呢是还要有一点往下按的这个力量，所以右手拂面五指按，这五个指头呢按在这些位置，侧身全卧养气血，这本身也是一个养气血的方法。 好，我们女性应该多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补充我们这个气血呢？ 其实很多女性朋友呢都通过一些媒体啊，或者通过我们的节目之前有所了解，像我们中医里边呢可以有一些比如说黄芪、当归、党参、阿胶，这些呢都是补气养血的一些这个药材，同时呢好多它也是一些药食两用的食材，比如说在中医的经典当中就介绍的当归生姜羊肉汤，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汤，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药方，就是古人呢是用于妇女产后因为失血比较多，体虚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那实际上古人生活条件有限啊，就是因为生完孩子可能才吃点羊肉吃点当归补一补气血，那我们现在呢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平时呢就可以比如在经期前后啊，或者在平时就可以用这种当归生姜羊肉汤，也可以加入一些黄芪党参，就是加大一些补气血的一些作用，羊肉和生姜它也有一些温阳的作用，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手凉啊或者是没劲儿啊，其实这个都能起到一些振奋的改善的作用。 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女性朋友补血补气啊，大家就想我能不能泡点红枣水喝呀，您给大家讲一讲平常泡点什么样的水喝可以补气补血呢？ 好，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红枣枸杞呀、都是可以的，但是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经常也看到有一些同事的杯子里就放着这个大枣、大枣呢就是它那大枣呢因为泡了可能几个小时了，泡的圆圆的鼓鼓的， 对、 但实际上大枣的那个外皮它是很硬的，